锵锵三人行，你们好，我是窦文涛，还有梁文道和徐子东。哎，最近这个克林顿上我们家了 啊， 真的不骗你，离我们家几百米，到深圳去了 啊，演讲 是吧？ 去演讲啊。 哦， 这个大陆也有人出高价了，25万美金呢、啊。然后下一站就是跑到新加坡，30万美金。香港记者帮他算了一下，他这一个礼拜去了三个城市，赚了525万港币。 这525万港币恐怕还不够他赔钱是吧？ 不是， 他当年不是好像欠下很多钱吗？在当总统的时候。 哦，这就是他努力挣钱的原因了。 人家现在得努力挣钱还债，对，打官司嘛。 我 叫风流债。 风流债，哎， 风流债。 你说风流债啊，我倒想起我现在对他有了一种由衷的这个钦佩 啊， 克林顿。 你刚钦佩啊？ 主要是他的精神，人家的这个精神我很钦佩啊。 就是那个精是吧？加两加。 有关系。哎，你 是那个精。 哎，你想想现在这个 精有神儿。 克林顿，你观察他现在的这个行为，哎呦，好家伙，他是真不控制自己了。你知道、当总统的时候，还 现在多少个来 受到制约，绯闻不断。现在不当总统了，绯闻比当总统的时候还多呢。哎，知不知道克林顿最近啊泡的妞是什么人？ 深圳的， 深圳， 你不是去了深圳吗、哎？ 你还别说，人家这种生活方式啊，到了香港要去 club 玩吧，要去 club 玩，找好朋友说，哎呀，我喜欢去这个 club 玩去。你想，那人家还答应我，后来都不知道有没有玩成。你说这 disco 里突然发现一克林顿站中间，什么感觉？ 人家以为是假的。 哎， 多数人的以为是当 的， 可能一个 boy 化妆一下， 对对对对， 然后现在很多这样的嘛。 你还别说、每次在罗湖过关的时候、那不是放着闭路电视吗？闭路电视有人做广告吗、我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产品、找一个外国人酷似克林顿的人在做他的这个广告、这主要特征嘴是这样的嘛、学的还特别像，你在过关的时候你注意看看那个。 那是卖什么的？ 闹不清，好像是什么健康不健康，我闹不太清楚。 你继续讲，然后他现在那个朋友是、 我就现在的这个，咱说泡的妞，广东人说抠的女、北京人说细的果、是什么人？ 细的果， 细的什么？ 哎，这是个对女性歧视的称呼，大家就不宜提倡。 台湾叫把马，把的马子， 泡这泡的马子嘛，泡的马子嘛。 那以前叫吊膀子。 对， 对， 也就是说现在就是这个姑娘， 这个罗列 文化研究，这个文化研究 刚学会的这个词儿呢，就是最近这个姑娘 很中国。 你们怎么老打断我说话呀？我发现。结束吧，好吧， 不， 我给你们准备了好多精彩内容呢。 好，我们继续掉。 哎，我就给你介绍他现在这个，一见你就认识，而且呢， 一见你就爱。 谁呢？著名的黑人名模，全球这个十大名模啊，纳奥美金宝啊，小金宝、 Naomi Campbell， 小金宝 这么厉害。 哎，我得 克林顿抠到他。 哇， 真是精神可嘉！ 我专门搜集了他的一些图片，咱们也跟克林顿先生一块分享一下这个造物主的奇迹啊，这个欣赏一下这个小金宝啊。不是，他必须，他因为他人是个长形的电视嘛，他是个这个宽的，他没办法，他只能 不是这个我们是模拟克林顿的 对 眼光， 最终我们还是停在脸上嘛，我们这摄像师不是 开始的聚焦点是从啊，这是克林顿就是 那没办法，你看这个 哇， 瞧见没有？你就奇怪他怎么就能长成这样啊？这你说这是不是造物主的奇迹啊？所以十大名模他确有这个过人与众不同之处， 他真的是九头人啊。 对你知道为什么说克林顿最近跟他过从甚密啊？这个新闻怎么传出来的呀、还得从克林顿的女儿说起。这个崔尔西啊，跟崔尔西呢要结婚了，跟那个牛津大学的高材生 Chelsea 啊，明年夏天就要结婚。在结婚之前呢，这个切尔西很严肃地找克林顿谈了一次，就说你是我非常敬爱的爸爸，但是到我明年夏天结婚之前，你千万不可以再搞三搞四了。你知道前一阵儿他 结婚以后可以继续，是这样的意思。 他总是都嫌他老豆影响他的这个名声了， 对 不对？他有一阵儿这个克林顿领他女儿和这个女婿啊，克劳斯嘛，牛津高材生，上英国去度假。结果上英国去度假，酒店房间丽思酒店嘛，他女儿一开门，突然发现，耶，这个人小金宝怎么跑到克林顿的套房里去了？而且呢，当时就向他父亲提出严正警告啊。结果呢？就在前不久， 又被人家传出两个人一块儿去奥地利度假去了，把手叫把手同游啊。嗯，所以他女儿才对他提出严正警告。 嗯，但克林顿也不管是吧？ 啊， 克林顿他也不介意是吧？ 他管得多呢。我发现克林顿这个人会不会是那种对女人占有欲极强的人？嗯，因为这个切尔西啊，他投诉，我觉得跟中国的很多父亲很相似。哦，切尔西说这个从我这个开始交男朋友起来啊，任何一个曾经约会过我的男孩子都曾经收到过我爸爸的 email。就克林顿啊， 嗯， 给每一个约会他女儿的这个男孩子给人家发邮件 啊， 而且经常把人家找来这个上课， 嗯， 就发表演讲嘛，训斥人家一顿， 还训斥人家， 这他当总统的人是不是有 不不不不，因为他想他的一生不是一生了，大半生的男人是这样过来的，所以他将心比心，他觉得别的男人跟他是一样， 大概都是， 而这个男人要找他的女儿做朋友了， 对， 你看他是。不能以自己的道德压在别人身上， 你说的对， 所以他要警告人家。 你说的对，好多这老花花啊，实际上对自己的女儿那是看得最紧的，因为他格外知道男人有多么坏，女人的受害多么深。 所以这种老花花，他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就是对他一生的报复。 可惜 是 吧？可惜克林顿的女儿谈不上那么漂亮。 对，但如果漂亮的话就很糟。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朋友，他就说啊，这个。你知道怎么样跟一个女孩上街是最威风最有气派的吗？ 嗯， 他说你如果跟个很漂亮的女朋友上街呢，人家朋友看了很羡慕，那当然是挺不错是吧，他说，但是你带着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那个女孩子是你的女儿，那就更威风，因为这表示这更难得，你要找一个漂亮的女朋友不难，你要生一个漂亮的女儿那可就难了，你说是不是？ 哎，但是你知道你我还琢磨了一下这个克林顿呢，你说他这个，咱们说每一个男人都有一些这个什么泡妞寻找女朋友的技巧，什么必杀技之类的哈，哎，你难怪人家这个小金宝，咱不知道两个人真正怎么样啊，至少就愿意接近， 嗯， 愿意有机会两个人发展，对吗？你想想他呀，其实你像总统啊，给了他一个在女人面前特别大的自信。你想，我跟你接触，你曾经是我的国民，那这等于是那种感觉的。而且他这个总统号令天下呀，那等于是全世界的那么个霸主，那么个感觉。一个人享受过这种感觉之后，他在一个女孩子面前，他表露出来的那种自信心呢，我估计是咱们很难代替的。像平常我们这种失败者的姿态，跟人家求爱的时候都抱定了逃跑的打算，就是愿意不愿意，不愿意就算了啊，都是这样的嘛。他而且你看，克林顿以好色出名，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尽管人家都知道莱文斯基，但是为什么还是有很多著名的世界级的美女愿意跟他来往？我觉得哈。这个好色的男人哈，往往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被女人所排斥。他越大家知道他好色，你知道吗？这女人呢，她越难避免往那个方面想。 对。对， 不，当初他们看莱文斯基的 是是 看莱文斯基的新闻的时候，我想很多女的心里就在想，哎呀，克林顿怎么找的这么一个，对不对？我们比他好多了，怎么不找我们？ 哎， 对不对？ 你瞧瞧我小金宝， 哎，那个，而且你看有弥补，那个莱文斯基脸还可以，可能身材实在不怎么样，对不 对？ 你看现在人家身材这么好， 所以他真当总统的时候啊，那叫牢笼啊，现在解开了牢笼了。你知道现在这个最新的调查，美国人职业选择呀，当美国总统排在第189-190位呢。第一位，现在美国人最愿意做的是生物学家， 为什么？不是消防员吗？ 就他是比较了这个工作的风险、收入、生活方式。那么他们最第一位的是生物学家，第二位的叫什么？保险精算师，就是帮助你核算保险业务的。至于美国总统， 保险精算师第二位啊， 第二位， 多沉闷的工作、 啊， 这就是卡夫卡以前做的事情。 对对对对， 闷死人的 你。现在当总统风险很大呀，我待会儿可以给你们看看一个照片，小布什给吓坏了，所以这现在人家对总统都不乐观。 不过他有点好，别的人不做总统没事干了，继续做的事情也还是延续那个总统的事情，可是他作为一个男人，他还有找到自己的事情做，虽然实际上他是借了以前的总统的光，可是他找到自己的乐趣，找到自己的生活价值， 很不容易嘛。 所以我要叫我是克林顿呢、啊嗯、我跟女孩子说话我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嗯、因为你知道这名声， 所以你就不是克林顿、嗯、他就不会不好意思，他 人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对， 而且 人家是让那个女孩觉得不好意思， 是吗？ 而且你看他八年真是渐渐成熟，他一开始的时候演讲也没有这么成熟， 对， 他就是一年一年到后来真的很炉火纯青演讲的时候。 对， 反正大家现在都是同行，都是靠嘴吃饭的但是他比咱们是几千倍都不止了、嗯、 而且 好，哎，咱们说这个明星荟萃 啊，咱们是不是现在也去一下明星荟萃的一个新闻片，最近的这个康城戛纳电影节的一个综合获奖情况，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Roman Polanski 的 fans， 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波兰斯基接过本届电影节的金棕榈奖。电影《钢琴家》讲述一名天才横溢的波兰钢琴家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逃离波兰首都华沙的犹太居民区。68岁的波兰斯基在法国出生，二次大战爆发前两年移居波兰。芬兰电影《没有过去的男人》夺得评委会大奖，在片中担任女主角的芬兰演员欧蒂宁荣登影后宝座。本届电影节的影帝则是比利时演员古尔曼，他在电影《儿子》一篇中的精湛演技赢得评委会的青睐。韩国导演林权泽与美国导演安德森同获最佳导演奖。本届电影节于15号开幕，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3万多名电影界人士、电影爱好者及4000多名记者，是戛纳国际电影节创办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今年的评委会主席由美国著名电影艺术家林奇担任，委员包括沙荣斯洞、杨紫琼等3位著名国际女影星及5位著名导演。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22部影片参加了金棕榈奖的评选。戛纳电影节创建于1939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首届电影节于1946年才得以举行。此后，除少数年度外，戛纳电影节每年举办一次。目前，这一电影节已经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国际性电影节之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哎，这个说到美国，咱们看一下啊，这个世贸不是现在是没有吗？ 对， 哎，真的有一个新西兰的这个大投资者，已经展示出了他的设计，极有可能我们未来在这个世贸的原址上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组建筑，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建筑 的 设计是叫新世贸中心2002，四座高81层的办公室大楼连接中间高94层的主塔，建成的话连天线计算高1750英尺啊，是世界最高的建筑物啊，将会是世界最高的建筑物啊。拉登又有目标了啊，这个世界最高。 我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想这个不是这一来就很危险嘛？ 嗯哼。 然后后来我想也好啊，他一盖了以后，你想这个拉登他们首先要炸它，对不对？ 对。 那你就整天派飞机在那里守护，那别的地方就相对安全一点。 最近美国 守一个地方比守很多地方要好。 最近你们觉不觉得这个美国呀，我觉得有点弄得这个政府和这个人民之间啊，不知道该怎么好了。因为首先说这个你这个小布什实际上早就得知了这个消息， 错过了很多消息。 好，你这么一说，他现在怕负责任， 乱发消息， 所以他现在每天发消息，恐你没见，大家都觉得特奇怪嘛。 对对对对对对， 恐怖分子必然要对我们发动攻击， 对对对， 几个月内肯定要对我们。 对， 他先把责任给讨清，我提醒了啊， 他都是受国内政治的影响。他就是民主党嘛，以这个东西来攻击共和党，就说你事先没准备好，你错过了消息。 对， 那现在他就整天发消息塞堵你民主党的嘴，就美国 用来 他国内的很多很微妙的选票问题会影响世界。比方前段时间不是征收钢税违反世贸，弄得欧洲也抗议，中国也抗议，为什么呢？也是为了 Pittsburgh 啊那些地方的选票，布什为了照顾那些地方的选票，希望他们中期选举投他的票，所以呢保护美国本地的钢铁工业，所以搞得人家全世界都抗议。可是他这个国家就霸道在这个地方，因为他大，所以他内国内的因素比国外的因素重要。 嗯， 他不以大局为重，我们常常会讲，我们有国际影响，他完全是以国内的政治为重。 你刚才说最近他这个对立党派攻击他呀， 对， 其中攻击有一件事情，就是他现在这个小布什算是共和党了， 嗯， 共和党这个筹款就为你这个党筹集竞选的经费嘛，他就说你给我捐了款，送你一套照片，很正常，纪念品。可是其中有一张照片就引起了抨击，说你不能拿这个911的这个惨剧啊，去为你自己的这个党募捐经费。 因为这个照片是什么照片呢？哎，说来也珍贵，九幺幺当天一出事儿，小布什马上空军一号就上天了，然后切尼马上就下地了，一个在天上，一个地底下，总统副总统得安全嘛。就在飞机上，小布什跟这个切尼通电话的这个表情被拍下来，我们来可以看一下这个照片。 哇，你今天什么都有。 哎，就是这张照片引起的这个争议。你看，这就是九幺幺当天，小布什在空军一号上，他可能说：“切尼，你在地下还安全吗？我在空军一号也安全呢， 不是 没事儿。” 不是，我看他那个样子，哎，我下不来了怎么办呢？ 对，你知道空军一号这个机种啊， 啊， 就跟华航刚坠海的那个机是同一个机种 啊， 对， 是吗？ 是同一个机种，对， 七四七二零零， 对对对，是同一型的。 哎呦，你知道这次我他们说这个华航的这个飞机啊，我觉得医生都是怎么安慰这个家属啊？就是说你这个家里人呢、啊，死得很平安呐、啊。就为什么说死得很平安呢？因为它是在万米高空， 一万米高空， 这个中央现在怀疑的原因之一了，比较有可能了，就油箱爆炸。油箱爆炸之后，说是金属疲劳之后，整个一大块啊，机舱这个外皮给揭下来了。接下来空气一进来，就是你像万米高空，比珠穆朗玛峰还高2000米的地方，没有空气，人马上就结冰了，这个机师马上就昏迷了。所以他是说，这些人没有什么火烧的痕迹，打捞出来的遗体哈还都相对完好，但是就发现哎，寸寸骨折， 骨头碎了， 全身粉碎性骨折，因为气压，因为他说在一万米的高空，你想突然间飞机舱盖一打开，你这个身体里的空气啊全部被气压压出去了，等于说外这个、不是是哪个气压大呀、啊？ 外面气压大， 外面气压小。 对对对， 内部气压大，外面气空气稀薄嘛，等于是你这个身体就给胀出去了，胀出去了。 对， 哎呦，这就是、 爆出去。我一直在想这三分钟，他们说从上面掉下来掉到海是要三分钟， 对， 这个时间，而他们现在很多人在这个三分钟，他是不是苏醒，是不是有知觉？很多人说其实这三分钟是不知道的，他一出去大概几秒钟就没了，几秒钟就不知道了。所以要是知道的话，这三分钟哇， 多难挨呀、啊。 这个很多人都在想这个事情，就是说、啊、这个人会是怎么样的，就是说， 所以说 我们也讲过嘛，见马克思还是阿弥陀佛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 实际在空中就已经断气儿，已经肯定失去知觉了，是这么个情况。 不过你刚才讲到那个世贸大厦啊，最近《纽约时报》公布了一批最新的材料，就是当初的很多电话的记录，就在这个大楼发生灾难的时候，那些打出来很多电话的记录，那是第一次披露的。那个其中有几个觉得蛮有意思的。一个是就是说北大楼着撞了以后哈、啊，南大楼隔着玻璃都感到北大楼的热，但是这个时候保安就跟他们说不要动，不要离开，我们这里安全。这个所以保安是犯非常大的一个错误。然后还有些人呢，他在中间一炸了以后呢，他们要跑嘛，结果一群人就是说，有的人说往上跑，有的人说往下跑。往上跑的理据就是说跑到天台就有直升机来救， 直升机救援， 这是以前、 嗯、 那有几个人就争了以后呢，就有几个人就往下跑了，有几个往上跑，往上跑的全死了，往下跑的活下来了、 嗯、 最有意思的是有一个人打电话打给他太太、 嗯、 他在90几层，他们很快接下去他就往下跳了，他就打电话给他太太，他就说别忘了那份保险，他先讲说我爱你，你爱我，照顾孩子等等等等，非常冷静，别忘了，别忘了保险。以后他说我这里情况赶快要不行了，那个太太就安慰他说你放心，我们马上会有人来救你们的。他说你不知道，我们没什么办法了，已经有人在往外跳了，你别忘了保险。电话挂断了，过了一会儿那个电话又响了，又打给他太太，他说我还订了一张去罗马的机票，你帮我把它取消吧，然后又再见一番，然后就死掉了。 哎呀， 这个人怎么可以到这个地步，就这么临死的关头还在记挂着这么一些事情。 哎，我觉得这说明他保持镇定啊，这是大丈夫、啊、 声音是绝对平静，就是我还订了一张机票，请你把它取消。 我觉得人会这样，如果一个人他是很事业型的人，他天天就忙，他所有的心思都集中在这上面的话，他到那一刻他不会突然醒过来，哎呀，我这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啊，太太？他不会突然想这些事情，他也不会突然很恐慌，而且这可能是一个自我保卫的一个方法，就是你把你的心思继续集中在那些日常的事情上面。 哎，你看小布什相比之下就还不如你说的这位。小布什当天不是你看刚才看那照片在飞机上嘛，切尼嘛，全国好像只有咱们俩安全是吧？然后一下地跑到地堡里。看见他周围那些，所以说小布什这个总统很有意思哈，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就有点像儿童化的总统， 比较感性 啊，跑到地窖里一看见这个 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在哈，当时就哭了，哽咽，哎呦，大家都还活着呢哈，就是堂堂美国总统就， 而且他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他在跟儿童讲故事，一群儿童，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六分钟还在听儿童讲故事，六分钟他没断，六分钟以后他想起来说停了，故事不听了，走了。事后人家就研究他这个六分钟在想什么，已经告诉他了，世贸大厦被飞机撞了，他还在听儿子讲。 他六分钟是空白，他吓傻了，肯定吓傻了。 这个六分钟在想什么？ 或者故作镇定， 你知道 他以为这样子好像很能够得到喝彩， 啊、还 跟儿子讲故事， 还跟儿子讲， 胸有成竹。 最近啊，这个那个沙特阿拉伯的那个王储、阿卜杜拉，跑到这个他的家乡嘛，小布什的家乡， 对对对， 谈中东局势问题， 是 说。谈了五个小时，人家记者说你们谈得很深入啊，阿卜杜拉说不是，我跟他一谈我才发现，布什总统呢非常诚恳非常真诚，但是他对于中东局势非常可怕的无知。 他说我不得，他说我觉得我当时就觉得我有责任给他上上课，所以我基本上是给他讲了五个小时中东局势的前因后果，从第一次那个中东战争、 中东战争， 他说我这一见面我才发现小布什是一什么人呢，他是那种每天晚上吃完晚饭看完国内新闻9:30准时上床睡觉的那种人。 对，而且你想想他那个生活画片，我们上次知道嘛，他看一个球赛，忘了一个什么球赛，然后旁边是一个狗，然后他在吃那个什么什么那种美国最普通的那种点心。你看他国家大事他好像不大管的，他就坐在房间也没有其他人，可吃了还昏过去，不倒在地 上。他就靠国际大事更是不行，因为他当初在竞选的时候，就是在国际事务上面就非常非常的无知嘛。他整个这个国际是的外交啊，这方面东西完全是他副总统在操控的。 对， 顺便听过一个讲法，就是说其实布什啊，他有一点点伊底帕斯情节，有个说法 叫恋父还是 恋母弑父情节，就是说呢，这个美国现在这个高层政治啊，基本上是老一派的保守党来操控， 就 他爸爸，对，就还是甚至还是他爸爸在幕后操控。他只是个傀儡，就在前面一个傀儡。 傀儡。 然后呢，他本人他怎么想呢？很多人就觉得他们这一代也有一些新的精英，其实是想上位的，然后现在就正在做一个斗争。所以这阵子传言特别多，你有没有听过有一个叫科学会的组织啊？这个科学会很有意思啊，科学会是美国那种无数的那种科幻迷啊，那种飞碟发烧友组成的这种协会之一，可是这个协会的势力 跟科学两个字相反。 对，但这个会的势力非常庞大，因为为什么呢？这个施瓦辛格格，然后这个汤姆告鲁斯， 汤姆克鲁斯， 汤姆克鲁斯，还有那个谁啊？忘记，还有那个 John Travolta 叫什么？ 反正都是 对， 尊特华德 都是这个会的会员。他们相信什么你知道吗？他们相信信仰很可怕，就是说呢，不只相信飞碟，不只相信这些东西，而且相信这个诺斯查达马预言，相信圣经的预示录。但他这个相信是很怪的相信，他不认为啊这里面的东西会自动发生。他们的理解是圣经的末世录讲的是一个剧本，这个剧本， 这事很有意思，咱们去一下广告啊。这个去广告，得看个娇娇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对，就这一批人啊，他们相信圣经那个预言是个剧本，剧本呢，你得把它演出来。 这些人都是演员。 对，而这些人所以相信什么？他们相信自己有责任要把预示录里面所预示那些灾难景象要演出来， 做出来， 做出来。而这批人已经控制了整个，据说啊，控制整个好莱坞的这个影视界。所以呢，当年那个 X 档案， 那他们就把美国控制了。 对，所以 X 档案还有个叫千禧档案 Millennium 这些片呢，其实是好莱坞里面有一些边缘人士要讽刺这批人，就是说他们这批人就是控制美国的神秘势力。跟当年的共济会还有关系，然后结果呢，所以现在几个这种影射这些集团的片子，有一个很红的电视剧就突然要腰斩拍不下去了。然后那个前一阵子 John Travolta 还演过一部电影，演一个很丑陋的外星人，那个剧本呢就是这个会当年的会主亲自写的，他是个科幻小说家。最新消息就说什么，说其实911啊是这批人干的，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法，我在网上看到，就是他们说呢，这些人就觉得要执行这个预言出来，所以要自导自演做一场这样的戏，这样子呢才能够惹起中东跟美国的冲突，才能够符合当年的预言。 我911是他们说我不相信，但是炭疽菌据说是美国有关部门制造，我有点相信。那个炭疽菌啊， 对， 在他国民最需要的时候就出现了， 对， 然后说没就没了。你看现在再没收到这个炭疽菌的事情，而炭疽菌是在反恐最关键的时候鼓舞了人心，起了很大的意识形态的作用，所以这个炭疽菌的事情我有点怀疑。 对， 911那个东西太戏剧化， 没准像当年珍珠港都是国民知道，但就是